2017年国际手球联盟杯赛亚洲地区朝鲜代表队5月1号载誉而归。本次赛会从4月24号到28号在泰国举行。我国女子手球队战胜所有对手，荣获了金牌。